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提前了解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1了，那中秋节也就是半个月之后的事儿了，所以今天我们会聊一聊跟中秋有关的吃的话题。过去你都吃什么样的口味的月饼？你的最爱是什么馅儿呢？可以通过微博现在给我们留言，待会儿跟嘉宾连线，大家可以讨论起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关注几条民生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6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本轮疫情逐渐的趋向平稳，本土病例多天零新增，全国高风险地区呢也是宣告清零了。浙江、广东、湖南、山东、内蒙古、海南、四川、广西、甘肃等全国20多个省份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的业务。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发布，8月23号到10月15号期间，本市将会开展女职工产假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执法行动的对象是各类用人单位，重点检查女职工较多的商业服务、餐饮住宿、文化教育、金融商务以及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企业，以及近年来曾经发生女职工权益维护问题的用人单位。好了，接下来就要跟今天的嘉宾连线了，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Hello， 李荣，李荣，听到吗？喂。好，我们再调试一下。 啊，来了。哎呀，我还跟人说半天，也碰到机了，抱歉。 嗯， 大家好。 啊，李荣是节目开始前10分钟就在坐等了啊，坐等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因为每一次来都隔的时间太长，结果每一次都搞得像第一次录一样紧张。 这是一份认真的态度啊！今天真的好开心啊，因为我们正式的进入到农历的8月份了，而在这样一个8月里面，我们会有很重要的节日，又跟吃相关啊，不是，其实它本质不是跟吃相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跟吃相关。 嗯，是的。然后大家都有没有准备想到这个节要怎么过？ 嗯，哎，就是马上要到来的中秋节，准备吃什么馅儿的月饼这件事儿啊，那真的是，我也就头疼了30多年吧。真的，我觉得就是每年到了农历的8月，你就会有一个氛围，就是哇，觉得，整个就是全国的 月饼好像都在这一刻浮出了水面，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争啊，这个馅儿好吃，然后这个馅儿好吃啊，南方北方各种特色，比方说什么广式的呀，什么这之类的啊。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也抛出了一个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李荣提示我的，他说夏夏你小时候都吃什么样的月饼？我说哎，是啊，就这些年总是在关注说，哎呀，我今年最爱吃什么馅儿的。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说小时候你们在武汉呀，在南方呀，都是吃什么样的月饼，然后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今天把这个问题既然李荣抛向我了，我也抛向大家。微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告诉我和李荣，你们小时候在你的家乡或者是你爸爸妈妈最喜欢给你买的哪种月饼，给你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此刻了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第二条微博，我转了香甜小叔李荣的官博。另外呢，就是他今天有给我们放很多月饼的美图，那个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大家可以点开评论两个字来告诉我们。哎呀，还有人问有没有夏夏月饼，哎，你们 有没有什么月饼？ 有没有我的月饼？哎，这个我要跟李荣讨论一下啊。就是刚才有人说，塞一张签名照，哎，我就怕这签名照回头寄过去，你们说这是什么月饼，太难吃了，影响了你们吃李荣做出来的每位月饼的心情，好吗？然后呢，还有魔手同学说不爱吃的是青红丝月饼。 哦，我知道了，青红丝。我理解的是不是里面就是有那种跟萝卜丝儿一样的那种一丝儿一丝儿的，然后 那是什么？ 那个好像是叫冬瓜糖，也有一种专门卖的那种小零食的似的那种丝儿，会加到，通常是加到五仁儿馅儿饼，吃起来有点像果脯。你知道吗？你吃过那样的？就是 没有，南方好像确实没有，这是北方的月饼特色，对吗？应该 哦，我小时候印象里都是这样。那你南方在武汉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什么就是常年都会遇到的一种馅儿的月饼？ 豆沙 什么 常年？ 哦，豆沙馅 是不是常年？真的就是吃到我有一年吃到了一种东西叫莲蓉蛋黄之后，我就说那个豆沙不会太腻了吗？但是小时候吃的豆沙呢，现在想想啊，它跟那个就北方叫豆包，其实我们也吃豆沙馅儿的包子，然后就是它跟 红豆沙馅儿的， 对，但是其实豆沙月饼和那个红豆沙馅儿的包子，它那个里边的馅儿，我个人感觉它是区别还挺大的。那个包子它里边的馅儿，你是能够吃到红豆的颗粒 吧？ 会吃到有颗粒感，对吧？比较 是的。 大颗那种，然后呢到了豆沙馅儿的月饼就会非常细腻，但是还是太腻了，我觉得太 甜，细腻到都有点半透明状。就是我印象里以前吃的那个月饼，不管是莲蓉的，我也吃过豆沙的，但我觉得一说起来差异不大。我以为你要说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切开它会就是很细腻，完全看不到任何颗粒，然后又是半透明状，然后奇甜无比，大致是这种印象吧。 奇甜无比。哎，这个问题它不是豆沙本身的错，对吗？是当年的馅料给了太多的糖。 对，因为豆沙其实有一些比较恶毒的说法，就是今年的月饼明年吃。有没有听过？就是很多月饼对，月饼有时候放冰箱里冷藏，还有那个或者冷冻，其实就感觉尤其是老一辈人哈，放了很长时间拿出来吃，哎，觉得哎没有变化，还挺好吃的，甚至特别雷。我前几个月在做月饼这个，在研究月饼的时候，搜到了一个帖子，是某平台发的，就是吃到了20年前的月饼，大家千万不要效仿啊！就是他在说他吃到了就是家里那多长时间没有收拾冰箱了，就是翻到了差不多是20年前的月饼，然后吃了。觉得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挺雷的，不知道真假。 我之前是听到过大家就是8月16开始就在讨论说今年剩的月饼不是会有什么就是高校黑暗料理，就是说食堂的阿姨 月饼炒菜吗？ 对，月饼各种月饼。然后呢我就在想，哎，真的不排除说它里面可能有去年 的。因为这只月饼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啊，我感觉它好像它的是不是因为它的过往的制作工艺，就让它好像这个防腐能力会特别强。 对，因为月饼属于高糖高油，再加上有一些添加剂防腐剂，综合上来讲它并不容易变坏。这是以前传统月饼，就是大家也认为觉得，包括我自己也吃过好多好多放好多天的，也觉得没有问题。然后之前印象里的月饼怎么说呢，按说中秋节应该是，我觉得是中国人第二大节日，最大可能春节过得比较隆重，然后就是中秋节了，我认为是这样啊。但是中秋节呢也会经常来回送礼，尤其是小的时候吃月饼，其实都是多数都是父母的朋友就是送过来的。我真的印象里没有特别的主动去买月饼，但是好像印象里就每年的月饼都会奇多，就是吃不完。但是当我自己做完月饼之后，我就觉得月饼原来可以很好吃，也可以自己就是会向往一个口味的月饼而去买这个月饼。我也不想就是不想说每年都需要别人来送，然后被动的再去过这个中秋节。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深研究一下月饼，其实月饼还是可变化的，还有口感的差异还是特别大的。 可是它在过往的我们的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到中年的记忆当中有可能承载了就是你说的太多这个堆积感，所以就让大家觉得啊，就是第一一吃很齁，哎，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然后呢，它又你看就这么防腐，哎，那吃进去对人肯定不好，那我们还是要少吃。包括像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营养师建议啦，每天不能够超过150克高热高糖的月饼。所以这些年它真的就出现了一些不是高热高糖的月饼。 对，我觉得这些年也由于网络发达吧，然后大家这个。就是爱好做月饼、爱好烘焙，或者说研究的各行各业的都比较多，也都比较钻研。我觉得这些年的月饼在，就是我印象里的那些口味慢慢的少了。当然，每年都会保留一些经典的，比如说五仁、莲蓉、咸蛋黄，然后比如咱说的豆沙，包括有苏式月饼是肉馅的，有苏式的这样的月饼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流星月饼、冰激凌月饼、巧克力月饼，甚至啊，我今年就是在研究月饼的时候，我发现一些比较猎奇的口味，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还做了一个小记事本，泰式奶茶味的，还有香辣牛肉、藤椒牛肉味的月饼，提拉米苏味的月饼，芥末三文鱼的月饼，小龙虾的月饼，螺蛳粉味的月饼，螺蛳粉。然后我就觉得啊，原来月饼已经是发展成这样了吗？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关注了？我也不知道是哪年出来的，但是今年就是很多，类似于这样口味的月饼，挺有意思的。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我突然想到，就是这已经不是黑暗料理的范畴了，是吧？就是大家可能实在是希望它。不要堆积在那里，然后呢，有点心意被大家喜爱。 也许会很好吃啊，只是从我个人，我可能是保守派啊，我可能觉得像芥末三文鱼、小龙虾、螺蛳粉儿，这还有牛肉味的，哎，总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就可能不太会尝试。但是我觉得尝试新鲜事物是一件好的事儿。 明白。 对， 好，这个关于月饼往年大家吃什么，今年还发现了什么样新奇的，最好你们已经尝了好吗？比方说刚才李荣说的什么泰式奶茶呀、小龙虾馅的呀，这种有一点点带双引号奇葩的口味，大家如果已经尝了或者往年尝过， 说 也可以告诉我们 口感怎么样。 对，比方说你推荐哪一个，哎，就是虽然听名字可能不太好吃，结果发现它是沧海遗珠，这很好吃。 是的， 对，可以微博来告诉我们。此刻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图，这都是李荣今年自己研究出来的手工月饼。看图你们会饿的，相信我。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可以看到图片，月饼图片的那一条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 刚才说有一点点神奇的那个问题，你已经问过厂商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说月饼之前，先来说，如果他们不提，不在微博上提，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蛋黄月饼。但是我们的听众问说，那请问蛋黄用完了以后，这个蛋清或者蛋白去哪儿了呢？ 对，因为月饼有很多的是咸蛋黄，咸蛋黄馅儿的，然后包括我今年在研发的，其实也是以咸蛋黄为主的。其实我在就是做咸蛋黄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蛋清怎么用。但是当我做完之后，我为什么不去深究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制作流程，你就知道了。 嗯， 就是我先是买的带红泥的咸鸭蛋，然后呢，先把这层泥洗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咸鸭蛋磕到一个盆里面。再从里面把蛋黄取出来，然后再清洗，然后再泡料酒，然后最后烤制。这是一个我只要用这个咸蛋黄的这个流程。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在我磕咸蛋黄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么一个坏蛋，黑色的，就是黑心的，然后那个味儿奇臭无比，那个味儿让我就没法继续下去。然后在我磕的一瞬间，其实会污染这个盆里面的其他的蛋清儿。所以这个蛋清儿我后续就没有考虑怎么用，因为它被坏蛋污染过。 啊，哎，你这个、啊、你这个坏蛋、这个词儿，哎，突然让我有点恍惚。 对，然后今天咱们打电话不是有网友提到说，哎，那蛋清怎么用？我想了半天，搜了很多，发现没有人再去真正写出来蛋清怎么用。然后我非常机智的问了我的供应商，因为他们对咸鸭蛋很了解。我说你们那么多咸鸭蛋，那个蛋清有什么好的可以利用价值吗？因为感觉很浪费哈。他说的确没有特别多的利用价值，但他提到了两点，一个是他们会喂鱼。就是那种大的养殖的那种鱼池塘里面会喂鱼， 就是咸鸭蛋白直接拿去喂鱼，对吗？ 对，直接倒在那个池塘里面。当然它那个池塘应该是很大的，如果家里只养一条小鱼，千万不要这么尝试，我觉得 齁死了， 可能我觉得这个口味太重了。 明白，就是给鱼塘。这是一个出路。 对，一种是喂鱼他们会这么做，还有一种呢是做鱼丸的时候会使用，就是在做一些比较筋斗的鱼丸儿，这样的话，如果放咸鸭蛋清的话，它会让整体的这个面糊特别顺滑，并且这个鱼丸就不用放盐了。 这整体听起来，它就是还是充当了一个盐的作用，对吧？听起来， 是的，因为那个咸鸭蛋本身就很咸，尤其是在蛋清的部分，它吸收了全部的盐。我感觉你看，一个是喂鱼，一个是做鱼丸儿，就是感觉都。做鱼丸肯定是特别辅助的材料嘛，所以如果自己尝试利用这个咸鸭蛋去跟什么菜炒在一起，我感觉不太现实，可能会很咸，咸到可能想把这个锅都丢了。 对，因为它就像你说的，它这个盐分主要被蛋白吸收了之后， 对， 它也不健康，对吧？你说你一天如果炒，因为以前我确实在家吃过我外婆做的蛋白炒肉。但是它是鸡 蛋白， 对对对，正常的鸡蛋白或者是鸭蛋白，它不是咸鸭蛋白。 对，正常的蛋白那作用太大了，都可以当面膜敷了。 那是它还是蛋清的时候，谢谢。 哦，对对对，是的。 哦， 咸鸭蛋的话就比较特殊一些，所以这应该是比较官方，我听起来想着会靠谱的一种利用方式。 也还好，就是起码它没有被浪费掉嘛，对吧？它还是做了做了很有用的一些用途。 对，我店里的都被浪费掉了。又没有池塘，也没有鱼丸工厂，所以利用不到。 你明年退给人家，你明年说把蛋黄留下。好，哎，这个是基于我们微博上面听众的提问，李荣特别去问了月饼的厂商，哎，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准确的回答。你看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严谨的节目啊，不能够随便的给大家一个答案，就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吧。不清楚不了解的我们就去找专业人士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李荣今年开始第一年尝试研究月饼啊。从端午过后到现在，你的研究心得是？ 我其实想特别早的就把月饼这个事儿搞定， 对，从端午过后应该是六月几号我忘了，然后想着月饼要中秋节是九月底呢，时间肯定是很充足的，很充足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真的是陷进去了。我觉得月饼真的也是一个大坑，就是我在想口味的时候，我先这个做了一下调研，就是问大家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 其实多数人回复的还是传统月饼，就比如说莲蓉咸蛋黄啊，五仁儿啊，还有什么，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回复的是流心月饼，可能会觉得切开之后它那种半流不流的那种感觉很有食欲， 嗯， 看起来就是吃起来也感觉上比那种硬质的月饼要没有负担一些。 而且流心月饼它那个沙沙的感觉口感我也很喜欢。 对，那个沙沙的部分其实就是有一些就是咸蛋黄过筛的那个颗粒，咸蛋黄的沙沙质感。哦，嗯，但是分具体做法，嗯，然后所以我今年就锁定了流心月饼和广式传统的广式月饼，嗯，但是呢，哎，我做事儿吧，就是比较自虐，我希望这个盒出现的就没有拼凑感，我希望它的外观看起来是很舒服的，就是色调色系是一致的。 但是传统的广式月饼是那种浅咖色的油腻腻的，有花生油，就是很重油的，颜色很深的。然后流心月饼呢，多数是用有的是冰皮，有的是曲奇皮，还有一些是跟广式一样的皮。所以我今年尝试的是曲奇皮做的月饼。那大家一听曲奇皮，好像其实对于大众来讲没怎么听过这个皮哈，就是月饼的最外皮部分。 其实理解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类似于饼干的口感。 嗯， 其实也有一些商家会宣传是法式月饼，但是我对这一点特别的，哎呀，听起来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月饼本身就是中国的东西，为什么要说法式月饼就很奇怪。 嗯， 然后我深入了解才发现，其实大家所说的法式月饼就是指它的用料，比如说原来的花生油改成了黄油。 比如原来的牛奶改成了淡奶油，还有什么，还有椰浆，就是用一些西点的原材料去做月饼，所以有的会宣传是法式月饼，是这么来的，其实是原材料的不同。哎，你说你知道你说法式月饼的，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在市场上面去关注这个法式月饼啊，但你说完法式月饼，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这曾经的过520的一个梗。 然后就说你知道为什么外国人不过520，嗯，为什么？因为你520就是谐音，就中文的谐音，你在这儿，对吧？你发中文发音的这个五，人家老外又不发五这个音，所以我 突然又想到， 你说中国的节日怎么会有法式月饼？哦，你现在解释我理解了，它是指的说我这个做法或者是这个用料用的是西式的一些用料，材料原材料。 是的，还有一种法式月饼是巧克力月饼，巧克力月饼就是最外围有一层巧克力脆壳，然后里面有的是流心，有的还有是冰激凌，这种其实也算是好多人叫的法式月饼，因为它也是用的是西点的原材料去做。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做一些比较有创新的，但是也要保留一些原就是传统口味的。 所以我最终选的是广式呢选了两种，一种是五仁，一种是莲蓉咸蛋黄，然后还有另外四种呢选用的是流心，但是呢也是提到了，就是你今天说的，有说像流心月饼为什么切开它没有留下来呢？然后我只管它叫软心月饼，是因为我做的这个流心的月饼的储存方式是需要冷藏的，然后流心只要一冷藏呢， 流心里面含油脂，它其实就会凝固，所以切开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看着心有点糖心的那种软心的，但是它不至于留下来。所以很多流心月饼的正确吃法是需要微波炉加热15秒切开才能达到宣传图上面的那种滴落的流心的感觉。 嗯，流心月饼我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加热，或者是吃月饼我就没想过要加热这件事儿。 是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不研究，我也不会觉得说，月饼需要冷藏，月饼为什么还要加热，就很奇怪。但是。 之前 做法不同还是不一样的。 之前我觉得月饼它自己放在那儿不就可以放那么长时间，我们刚才说了是吧，20年你也能吃。所以就觉得哦，它冷藏或者不冷藏，或者它就这么放着，那吃我咬它一口它没流心，就好了，商家骗了我，最多就是这样。哎，来年就继续 这 么吃， 对吧？ 是。所以其实加热15秒之后，月饼根本也不烫也不热，还是跟小砖头似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芯儿就会软一点，然后当你切开，然后你再稍微一摁饼部，那个芯儿就会留下来，因为那个芯儿里面是油脂，油脂的话其实更容易导热，再加热15秒、 哦、 基本上那个芯儿就会软。 明白，就会像今天你给我们的图6这个感觉了，是吗？差不多。 哦，不，还不是， 还不是。 图六的话是刚刚烤出来，然后放成常温，就摸着不烫，然后我直接切开的。这会儿的月饼是最好吃的，因为这会儿月饼皮是很酥的，然后那个流心根本不需要工序加热呀什么，吃到嘴里面就是满满的幸福，而且能特别能感受到总共3层的结构。哎，所以为什么我就喜欢手任何东西都喜欢自己做，就是因为我印象里的莲蓉啊都是那么半透明状的奇甜，但是自己炒的莲蓉真的太香了。我觉得我之前一年都不会想到吃莲子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有任何菜或者什么家里日常会用到莲子，可能就吃月饼的时候才会关注莲子。然后今年这个是尝试自己来去炒制莲子，就是从煮过筛，然后到炒制，然后就做成月饼。我觉得真的那个过程还是挺虐的，但是味道特别香， 就和原来你小时候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吃的那个莲蓉 的 味道 不一样，就是自己做的就没有添加剂或者是很新鲜食用的，就是特别好吃。这个其实今年颠覆了我对月饼的一些印象。就是不自己做，其实以前都是吃到处别人送的，可能送的都棘手了，因为有的人送完了然后又转送给其他人，反正保质期间也长嘛。但我觉得这个节日过得就很形式化，如果当这个节日你为这个节日来去挑选一块你想吃的或者你比较心仪的，哪怕它是一个很猎奇的口味，我都觉得是一种就是很有仪式感的行为。 刚才你说的这个流心月饼呀、包括它刚刚做好放到常温然后切开，它就是图六里边这个能够流心的状态。 对， 但是你说这个很难，这是你的职业便利性好吗？我们只能守在你旁边说你做好了吗，做好了吗，来给 我 吃一块。 我今年第一次跟工厂合作，然后我就跟工厂那小姐姐说，我说还是这会儿的月饼好吃，可是咱们做完了冷藏了，这个外皮的口感酥脆就会减一些，它就会特别那种眼神看我，就觉得有必要这么细节吗？因为他们做大货多一些嘛，然后很少遇到，反正他们就我跟工厂的磨合，他们也会觉得他们会经常说我是有点细节控，我追求完美，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我觉得我是很正常的在去教他们做月饼。 我们听众问深海鱼儿说饿了吧，然后一个小表情，你们都听饿了吧，你们再去给我看图六快点去，你们会更饿，就很想等李荣就是跟他一起能够去到工厂里边，就像他图5里边呈现的，我看看是不是图5啊，图八呈现的那样，就是师傅在那儿做，我们就在旁边等着，然后说啊好了 赶紧抢， 对，就很想这样。但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对吧？没有这样的职业便利性， 是， 所以就你就会研究出来说那流心月饼它是需要，如果我们已经冷藏了，因为它比方说像你出的这个手工月饼，它没有添加剂的这个状态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快食用，而且应该冷藏，对吧？要尽快的冷藏它。 其实冷藏7天，冷藏保质期7天，口感是没有很大变化的。其实我在测试的时候吃过冷藏20天的， 但是也能吃，对吧？ 20天的确是太干了，那个影响我觉得很大，有点就是很脱水的感觉。然后冷藏14天的也还 OK， 10天以内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介于每个人的保存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客户有的收到了之后可能放了2天，哦才知道哦这个要冷藏，赶紧冷藏起来，就是各种原因吧，所以我们都会写冷藏7天。这一点其实有点不友好，因为有很多企业订啊，他就不想他就想9月10号、12号就把这个月饼发了。我说那不行啊，那要到9月21号中秋正日子的时候月饼已经过期了。 嗯， 所以就很尴尬，然后我又要坚持这么做，我就觉得挺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挺虐自己的，就是 你也很虐别人吧？ 对，是的，那个工厂的大妈快被我说死了，我很尊重他们，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要就是强调的细节特别多，他们做起来也挺有压力的。 嗯， 但其实工厂和我想象中的。等我第一次正经进工厂去做嘛，我之前总觉得工厂出来的大货肯定是就不错卫生啊，或者就是觉得哎工厂出品就听起来很批量化呀， 嗯， 但是我这次去真的有点改观，觉得工厂的各方面要求还是挺严格的，从这个进入要怎么着装，然后连这个鞋底儿都得消毒，然后每个人穿的像登月一样，登月球的。 对，图吧我们能看到， 对，然后还要这个手消毒啊，所有的就是反正走的路就是进口出口啊各种啊都不是一条路，就是整体来讲我对工厂真的有挺大改观的，因为我之前总是觉得我在店里做的跟其他市面买的不一样，我们店肯定是更干净，因为我是爱好做起来的嘛， 嗯， 所以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有一些工厂，因为我深入了解了我就知道，但是也不是说全部工厂，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证件的嘛，工厂都是有特 S 生产许可证的，他肯定是有要求的， 嗯， 我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 和我想的不一样， 这个是给一部分的正规的这个月饼工厂去证明了我们，哦我们真的去看了，然后人家也真的穿的登月，你这做 月 饼登月也挺搭的，对，就很严谨，至少是很卫生很干净的，只不过说它如果量产的话呢，它可能确实需要一些添加剂，让它这个时间保质期啊，包括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对吧，口感比较有保障， 工厂要不然就不愿意接呢，就说你这个保质期时间太短了，他替我担心售卖，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只要能做出多少我都能卖出去，然后他说这个就是短保，就是保质期时间太短的意思，老说短保我都没听懂，然后他的意思就觉得不愿意去接，我说不行啊，我说工厂也要进步啊，你不能永远做这个高油高糖，针对的老年人，那以后这个慢慢的80后都变老了，他们想法跟现在老年人是不一样的呀，各种说，好在是我说对人了，那个人居然是厂长，我不知道啊，之前我不知道， 误打误撞，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图片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些没有添加剂，应该算是这一个类别的月饼，就应该算手工月饼了，对吧？ 对，纯手工月饼，因为现在就是网络上随便一搜，月饼就出来一堆，就是有专门一包是皮儿，一包是馅儿，一包是流心儿。直接买3包回去，你自己可以组装好，很快速，半天就能做出，做不了100块也能做个10块月饼，就这样便利的太多了。但是我们呢，就是从看图一就是咸鸭蛋烤制，5仁是坚果的烤制，然后再加上炒，哎呦，我觉得还是挺虐的，但是做起来真的是挺有成就感的。 嗯， 就是不管它销量怎么样。只要我做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满意了，嗨，其他的算了，都不重要，自己满意了就好。 图一图二图三看完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哇，就看到那个咸蛋黄，然后还有最后出来的莲蓉的制作过程，是吧，咸蛋黄它捣碎的那个过程，到最后成品这6块摆在这儿，哎呀，就会觉得可以吃了，可以。 颜色我还是特别选择的，就是浅色的马卡龙色系，就是淡淡的又有颜色，而且这些颜色都是没有色素的。给你举个例子，那个蓝色的小鱼其实是咱们之前录制节目我老提到的蝶豆花粉， 对对对， 就 是大家总是说蓝色的饮料要怎么去做，然后又健康，对， 是的，所以又用在月饼上了， 相通了啊。这个，最后我们也要说一下，你说手工月饼，这些年呢，我们在市面上面也会看到很多的，就是像我们香甜小叔这样的一些品牌也在做，对吧？我们要 还挺多的。 对，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说，我需不需要冷藏？除了它给予我的，可能有一些会在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上面明确的标志出来，或者是它那个很大的标志“冷藏”两个字儿，哎，就像你说的，大家会知道哦，这个我要去冷藏。然后其他的呢，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模棱两可，就是。哎，这个月饼要放冷藏吗？要怎么去保存它呢？ 其实 有一个大的规则吗？ 其实我建议所有的月饼都最好是冷藏，在吃之前呢，不要从冰里拿出来，不要直接吃，可以常温放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吃，因为还是偏就是温度，这个月饼每个都是其实都是独立包装，里面也有脱氧剂，但是它会缓慢的变化。那温度降低的话，的确会比较延长它的保质期时间，不管它有没有添加剂。其实还是冷藏保存多一些。但是怎么说，很多人收到月饼有的是成礼盒的嘛，其实习惯是放在那个礼盒里面直接放常温，因为感觉这个操作有点麻烦哈，就是比如说 因为你要把它全部都拆出来，然后一个一个放到 扔还是不扔，然后这个送不送人，我如果送人的话，难道我要再给自己装回去吗？所以也很少有人去考虑它的冷藏还是常温，一般就是认为它是常温。所以如果这两天就吃了，放常温也是 OK 的，但是月饼还是最好放冷藏，肯定是保质期更长，就是更新鲜一些。 明白，就是甭管说它在那个标志上面有没有很明显的让你去冷藏，但是我们买回来之后或者是收到了礼物之后最好都能够把它冷藏。那也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加热15秒再吃，对吧？ 是的是的，一般不用，一般除了流心的基本上不用加热，那冰淇淋的就放冷冻啊，吃之前拿出来。然后比如说广式的或者一些苏式的月饼，苏式月饼其实时间保质期时间也挺短的，因为它是有点酥皮，然后夹心还有肉。那有肉的话，我想着常温放个3-5天，我可能就不会再吃了。所以综合来讲，还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买，然后注意要注意它的那个生产日期及保质期，一定要看一下，不要将就是我以为就是印象里月饼放 是今年的 没事儿啊，对，是今年的， 我以为是今年的。 没事儿，吃了去年的，没事儿。 而且，我看图片当中，有你们的这个小礼盒里面，就是正中间这张图片啊，也会，其实你们有配茶，对吧？就在这一个里面，不是只有月饼啊，这个拆出来是茶，这个也是你搭配的考量。 本身这个礼盒它是8块月饼，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对月饼的印象。怎么说呢，是要吃但是并没有说那么爱吃，那怎么样可以把一块月饼吃起来很舒服，反正至少我之前吃月饼的时候，就算小的时候也要配水，然后大的时候可能配茶，有时候还配咖啡，我觉得需要有一些调节这个月饼的甜腻程度，不管我做的这个是很低糖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搭配茶会增加月饼的口感，还会觉得哎呀这个茶真好喝，一下心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月饼礼盒如果只是月饼的话有点没意思，所以我加了这个茶。茶的话，哎，我觉得可用心了，这个茶 但是今天我们说不完了这个用心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在吃月饼的同时想跟李荣讨论一下，说哎你为什么会考虑配这款茶，对吧，我们这3个这个品类是怎么考量的，它是更适合哪一种口味，大家可以看图之后在我的微博上面去找到李荣的微博跟他进一步的交流。今天非常感谢李荣跟我们分享 童年的月饼，很多二十年前的月饼和今年的月饼。 嗯，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咯。对，期待下一次你来到直播间跟我面对面。 好啊， 嗯，好， 好啊，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下次见， 嗯，拜 拜，拜 拜。哎呀，跟李蓉连线完了，我就感觉月饼可以开吃了，进入农历的八月了，中秋节的气氛我们要轰起来了。当然了，在吃月饼的同时呢，也要讲究刚才李蓉说到的，可能我们要比较健康一点呀，详细的去研究一下它的储存方式。另外就是提示大家，吃流心月饼怎么样最好吃，为什么你们家的月饼买回来都不流心了呢？可以回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来到的是我们点歌环节，喜欢这个板块的朋友不要忘了稍晚一点到我的微博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点歌帖了。同时呢，今天的直播帖也可以继续找到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蓉，去跟他聊聊月饼。明天见。 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山挂独自下午茶，泡沫漫漫花，思念在发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